快和转阴时间长，并正值民众大量流动的旅游旺季。疫情防控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各地纪检监察机关开展专项监督检查，督促推动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落到实处。美国司法部表示，27名高级检察人员的办公室电邮账户去年在一宗重大违规事件中怀疑被黑客入侵。司法部说，这一批检察官每人至少有一部的办公室电脑被入侵。报道说，攻击是针对一个软件的用户，今次对美国政府来说是历来最严重的网络间谍攻击。美国政府将事件归咎于俄罗斯。一名前检控官形容事件触发非常严重的风险，因为检察人员的电邮往往包含线人身份等非常敏感和机密的资料。天气方面，与活跃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是洪松仁， 我是岑浩谦。 专业主持团队紧贴赛事资讯， 我是梁礼勤，好开心可以同一班专业评述员啦、资深港队运动员一齐主持奥运第一台，仲有香港体育学院的专家同我哋全方位分享运动专业知识添，我哋一齐嚟为港队打气啦！ 各就各位 ，On Air， 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剑击的港队选手张家朗在东京奥运花剑个人赛拿到金牌。体育专员杨德强， 大家都看到他们的拼搏，还有每一关都不容易过的。看了张家朗好艰难之下一关一关地去到决赛，去到决赛他表现在水准之上的，所以大家都非常开心。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着我们对这个地方的理想和我们对生活的愿景。一直以来，维护廉洁选举是你我共同的信念。我们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的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乒乓球的杜海琴，我最希望点一首《不再犹豫》为香港队打气，因为这首歌可以令我充满力量和信心。 佢身形都轻盈噶，不过不是重点。 妆九道痕迹代表住 Cap 九种不同面貌，而轻盈唔系讲紧佢嘅体态，而系心态。点样以轻盈嘅姿态去面对呢个沉重世界呢？作曲王贤、邝子乔，填词王乐儿。林奕琪监制 Albert Chan 苏豪邝子乔，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王贤《轻盈》。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 2021年嘅8月1号啊，吓啱啱开始咗8月份呢个时间啊，咁第一个礼拜日嘅广东广西，咁我哋老店咧喺直播室里边咧系有阿岑日飞、文杰华主持啦吓，咁另外咧就有苏轼， 大家好， 大家好， 系啊，咁咧今日嘅题目咧就要讲一讲嘅，叫诿过，咁如果就咁听咧，就都要讲一讲个字点写啊吓，咁啊诿咧就好似系。委托的委啦吓， 言 字边就个委员会个委啊，咁啊，其实有几个意思喎，委过嗱，因为你可以话啊，譬如啊，我即系赖咗你啊，咁样 委过于人啦，真系 系啦，委过于人啦，咁啊，定仲有另外一啲解释，有人认为咧就系你自己疏忽啊，咁然之后咧你就将嗰啲责任咧系推卸俾别人， 亦都唔系一定系人嘅，亦都可以推俾一啲譬如是自然災害啦，亦都可以推俾一啲即係成事在人咁樣，謀事在天咁樣咧，即係輸俾即係好似阿項羽咁樣，天亡我也，非戰之罪咁樣。 係， 即係其實佢又將自己好多不足，自己唔識檢討啦，跟住就最後失敗嘅時候就覺得係即係我打仗都好叻嘅，不過就係、是、我奈何就係天不與我咁樣。呢、這個都係一種諉過其一種，即係佢作為最高領導人冇得再。推了嘛，咁就唯有將個責任推咗俾個天啦，係即係事不與我啦。阿飛哥點睇啊？ 你首先講個委過咧，其實文傑話冇咗個言字邊都得嘅，即係話就咁委員會個委，你加咗個言字邊咧，就比較強調咗嗰種委過嘅模式個方法咧，好重視説話， 即係用口講 嘅，用口講嘅。因為我有啲人咧委過咧冇用口講嘅，咁你咪委，因為個委字嘅委員會個委咧，上邊有個和字啊。 係， 佢本來嘅意思咧，你睇個甲骨文嘅和字，只不過嗰個和咧係攣咗，所以凡親中意委過嘅人咧，你變咗佢咧個脊骨係唔夠硬嘅，即係唔肯承擔，唔肯承擔，即係唔肯承擔責任嘅人先至會委過。 係， 咁你如果你個和彎咗條和咧？咁下咧個女嘛，女又表示陰柔嘅意思嘛，條和係彎咗落嚟，咁我哋叫做委。咁你加咗個言字邊咧，表示咧你嗰個委過咧係好重視，通過説話嚟推卸責任。 冇錯， 就咁樣。所以其實大致上我哋講文字嘅意義啫、但係事件咧歷史上頭先阿蘇先講咗咧，係項羽一個例子啊，天亡我也啦。另一個例子咧就係話，除咗項羽歷史例子，就因為委過嘅一個典型咧。就是崇祯皇帝明朝，他吊頸之前，當時李自成已經兵臨城下，去到北京了，這個是紫禁城，兵臨城下，他呢就要在槐樹那裡吊頸嘛。吊頸之前他就說呢，是我啊，朕啊，是不是亡國之君，你們二啊，是亡國之臣。咁就唔肯承擔的問題就說，喂，你是一個皇帝，你現在亡國，為什麼不關你事呢？他就話係唔關我事， 你引起嘅咁樣。 亡國之君，我唔係亡國之君，你哋係亡國之臣。咁啊，將嗰啲責任全部推咗喺大臣度。佢當時還咗個最大嘅過失啊，蘇轼之啦，咪殺咗呢個袁崇煥咯，係嘛？咁就嗱，好在後來清朝肯將嗰件事件嘅原委講翻出嚟，然後袁崇煥先至可以平反。 反間計啊嘛， 係嘛？清朝講翻攞翻佢哋啲歷史出嚟，歷史事實證明袁崇煥根本係佢哋報國嘅。 透過即係清朝就好中意睇《三國演義》噶嘛，咁咧就透過呢個反間計，就令到崇祯咧就以為袁崇煥同清朝有聯絡啊，跟住就即係同當時後金有聯絡啦。 但係呢啲咧就話你阿崇祯啊，依、這個項羽啲都係個別事件。如果你從歷史上講咧，最大嘅毀國嘅規模、大型嘅區型嘅，就係點樣咧？就係、是、Hitler 毀國於猶太人。將整個德國嗰啲問題全部就最衰你就啲猶太佬、 嗯， 所以要清殺曬，趕住殺絕，因為佢咪就係呢啲問題。但係德國人又掰喎，個個一哎呀，我哋完全就冇咗呢個責任啊！面前就話原來係猶太佬搞成我哋德國咁慘、 所以咧 ，Holocaust 呢件事咧嚇、啊，即係屠遊呢件事咧，其實係反映咗好多哲學嘅問題同埋人性啊。即 是一個偉過哲學， 是一個集體的行為裏面，人其實是一個怎樣的決定。但是如果是這樣聽岑日飛這樣說，那個字真的麻麻地好，這個偉過這個偉字。於是呢凡是所有委員會你覺得很奇怪，為什麼用委員 委你另外一個解釋是委任嘛，即是由上層覺得你做得來將個工作交給你嘛。即一個字又沒有，即中文字很神奇的，即 有正面的意思，也可以有负面的意思，还有文学上面，即或者文化上面，有些字明明就是中性的， 是 但是因为后来即譬如纳粹德国用了、propaganda， 即宣传，明明是宣传，没有很中性的，现 在变成负性， 现在 propaganda 就是这个 负面词， 一个很负面的，即我用一些假消息去宣传一个信息，那就叫 propaganda 嘛， 现在改了 promotion 不就靓很多咯， 我觉得中性一点，即 propaganda 就成日都跟政治有些挂钩，即原本就不是的， 是啦，即变成一个字用了在某些情况，变成一个典故之后呢，这个字就有一个新的意思，就可能是很负面的。 但好像委过呢，我们都不是经常用的，但是经常做啊，即例如很少我们用这个名词去说人家做这件行为叫委过，因为呢我想我们探讨下去呢就会说呢，其实我们在人和人之间一定有委过这个这样的行为，亦都是人性的其中一个，即我想跟动物都没什么分别的。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人做过动物的一个实验，譬如拿个猩猩来做实验，咁咧就俾佢玩一個玩具貓啊嘛，咁佢咧就整爛咗，咁大家就哦，你整爛咗呢只玩具貓，咁咧佢開頭咧就唔係咁樣講啊，問佢邊個整爛噶，咁咧即刻咧嗰個猩猩咧就用手語咧就指住就係嗰個管理員做嘅咁，咁啊你發覺呢個好似動物嘅本能嘅反彈，就係唔想承認有任何過失，因為對佢嚟講有威脅，咁啊呢個咧喺人道仲五花八門啦，係嘛？ 辦公室政治就特別多啦，即係譬如啲老闆咁樣，有時就有兩種啦。如果負責任嘅老闆咧，就係下屬嘅錯咧，都係老闆嘅錯，因為我唔識用人啊嘛，或者我冇盡呢個監察嘅責任啊。咁但係另外一啲老闆可能普遍啲咧，係下屬嘅，就算係我嘅錯，都係下屬嘅錯。咁咧就希望將呢個責任咧推得一乾二淨，咁但其實唔止辦公室嘅，咁歷史上邊都好多嘅。咁基本上好同意阿文教授陳生嘅講法咧，就係、是、因為有陣時你承認咗錯之後咧，承認咗責任之後咧，可能對你自己 好大件事 有影響嘅，即係擔心對自己有影響。咁但係如果有時睇長線咧，即係啲比較成功嘅領袖咧，都有即係所謂嘅領袖風範咧，都有願意承認錯誤或者係為下屬承擔嘅， 係啦，所以咧 先做到大嘅領袖，先做到成功領袖 咯。有好多人講嗰個係咪一個好老闆咧，佢哋都會話咧啊，佢要保護我哋嘅，有啲咩佢孭飛，即係就算佢唔講咧，出咗事嘅時候咧，佢都係挺身而出，咁咧就好似咪麻鷹保護啲雞仔後邊咁樣樣，咁啊就淨係見到佢就見唔到其他嗰啲人。咁但有啲啱啱相反，急於咧就係稱翻個負責嘅人出嚟，啊委過於佢哋咁樣。 因為頭先阿蘇適講嗰樣嘢好好嘅，就話個委字咧，譬如話啲阿文傑華講點解講委員會，個委字本身就自上而下，去委俾你，委任你。咁但係咧自上而下咧，呢度個好特色嘅，就話如好多老闆、好多領導人都中意將個責任推卸俾下屬。委過於人嘛，推卸俾下屬，但係呢度有個微妙嘅地方。當佢推卸嘅時候咧， 佢唔係隨便亂推卸揾個人做代罪羔羊咁樣，佢其實係揀過嘅。所以揀人咧，通常係被委過嗰個人咧，即係話最衰就係文傑華。咁因為問題就話文傑華好恰，嗱嗰個人唔好恰咧，佢唔會委過喎，因為佢會反彈喎，即係揾嚟搞喎。即係用個人係容易，即係弱者。我就將話最衰就佢，依、這個佢要孭飛，咁嘅問題嗰個人咧，肯定係話冇一種反彈力。容易或者第二個人咧係容易被欺騙。哎呀，我今次話遲啲我要獎賞翻你啊，諸如此類呃佢，連我委過於你。所以有幾樣嘢未人委過嘅人咧，點解無端端唔揀依個係揀你咧？肯定你有啲嘢咧，有啲弱點就俾個在上者睇中咗。所以而且或者在上者通常係委啊，因為委頭先我和字入邊一個女啊，代表一個柔弱嘅入和啦。咁就變咗咧，佢委嘅時候咧，通常依、這個阿文傑話最清楚啦。嗰啲單位領導人咧，通常佢揾委任下屬咧，佢係唔中意揾個叻過自己嘅，係嘛？梗係喂話功高震主喎，或者威脅自己忌財啊嘛，所以佢委嘅時候咧，佢揾個啲唔會太叻嘅人。叻嘅人反而就要獨立自立門户嘅，你要即係獨立成個個體。 但是呢，你知道蘇適都很清楚，即有時我們找人呢都會說、啊、到底他能力重要一點還是態度重要一點，那就首先態度上你可以給我委過先能力上你不要太差，因為否則我會很辛苦、啊、 都要看、在上位那個人的氣量的，因為、始終開國的、皇帝就很少了，或者是、自己開公司跟住自己成就一番事業嘅人，其實係好少，係絕對係少數嚟嘅。咁呢啲人其實就唔介意咧，即係譬如曹操咁用人為才噶嘛，即係我唔介意我嘅下屬其實係好叻嘅，不過都係曹操嘅氣量同埋自己嘅實力都好夠啦。咁但係你去到可能一啲守城嘅老闆或者係一啲中層嘅時候，就可能有咁嘅心態，你即係話點我都即係我自己都唔係好叻，所以佢要保住自己嘅位啦。即係下邊啲下屬最緊要唔好 hold 過我。其實頭先我哋講兩個君主做例子啦，一個項羽啦，一個係崇禎啦。其實另外有一個千年冤案嘅，就係、是、秦桧。咁秦桧就即係殺咗岳飛啦，莫須有咁樣。咁但係其實秦桧就唔係主事人嚟噶嘛？殺咗岳飛嘅主事人其實係當年南宋嘅皇帝，即係高宗啦、即係佢唔想接翻啊徽欽二宗翻嚟，咁所以就一定要同金國講和。咁、其實秦桧都唔係高宗話佢殺咗岳飛嘅，係後來孝宗即係為咗要同金國開戰啦，咁咧就要捧翻岳飛出嚟，即係話又問祖英雄啊嘛，咁要揾個人食咗呢只死貓，咁啊唔可以揾其實高宗不是他老豆嚟，高宗是養父啦，因為孝宗是另外一個系統的王子，咁咧就冇辦法啦，咁啊要揾個人，揾邊個咧？梗係揾個地位最高、僅次於皇帝，地位最高的人承擔呢個責任，咁就梗係揾丞相啦。咁所以秦桧咧，啊另外一個例子，即係另外一種位過。即係為一個我可以找到最高責任又死咗嘅人，跟住咧就可以推曬俾佢啊，推曬俾個死人。 咁啊，因為問題你就話呢個，我哋今日仲要睇嗰樣，因為通常嘅成語咧就叫做委過於人。其實咧，我哋今日仲可以討論一樣嘢，喺嗰、那個即係帝王管理學嗰度咧，有樣嘢咧就話嗰啲識做嘢嘅柴仔咧，就識得叫做委過於己。即係話啊，同呢個阿老闆孭飛，即係話唔使老闆受批評，我孭。咁呢個老闆係呢個就係忠心啦，即係依個就好似阿秦桧同阿宋公宗孭飛一樣啫嘛。 喂，但係孭得嚟都好重噶喎。嗱，譬如喺商界咧，即係嗱政界咧有啊，你話帝王將相好多歷史嘅故事。咁咧，就算喺商界咧幫你孭咧，啊，無論你係有冇一啲所謂貪污嘅嫌疑啊、收黑錢啊，即係我哋都睇到咧，有啲真係坐十幾年監，係啊，即係佢都係才子嚟。都是很厲害的才子，他唯有就是、我們都很不明白為什麼他肯承擔，不是叫承擔，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他被人委過他就會就是背了他， 可能他是吃死貓都不定的，不一定是、不一定他知甘心的，但是那些歷史上的例子就是甘心的嘛、或者能夠、這個是算得成功嘛、一個例子呢，戰國策很多這些例子的，如果你看戰國策關於委過的例子非常之多，其中的例子就是、東周 書嗰度裏邊講咧，就話依個東周嘅第二個皇帝叫周文君。 嗯， 周文君咧就炒咗嗰個工程師叫阿直咧，啊，就委任過另一個人咧做依個首相，做宰相啊，叫吕仓，仓库嘅仓。 嗯， 委任吕仓嚟做咧，然後咧就人民就不停攻擊依個吕仓。話依條友咁樣嘅人，咁嘅材料可以做首相之類，全部集咗。咁所以咧，依、這個周文君就想炒咗依個呂倉嘅魷魚。咁、然後呂倉嗰啲説客咧，就同依個周文君講啦，佢話你唔好炒佢，因為問題咧就啱啦。人人個個集中批評呂倉咧，就唔會批評你啦。即係佢同你咩飛啊嘛？那個戰長就唔會鬧你噶啦，鬧佢啦。佢就舉個啲説客就例舉一個例子。就講咗咩？就講依個係宋國啊，有個文君，宋國個文君咧，佢啲問題咧，佢咧就係建築嗰啲遊樂台，嗰啲花園各方面就俾人民咧就批評佢，話佢太奢侈，掛住享樂。但係咧，佢如果想毀國咧，冇人咩飛。咁結果咧，後來咧個宋國個丞相叫子罕，就同佢講：我辭職。我改個職任咧，職位咧叫司空。古代嘅司空個官職係負責起嘢啊嘛，建築師、建築啊嘛。佢司空，所以冚唪唥本來鬧開嗰個宋國個皇帝，全部戰將就鬧曬嗰個子罕，因為佢做司空，咁咪孭曬飛啦。佢就毀國於己啦。特登轉職退位啊，唔做宰相，做司空。咁佢依講嘅問題就是、周文君就明白咗呢道理，就唔炒依個呂倉嘅魷魚。 啊！如果咁講咧，被毀過呢個角色咧，係必須要存在嘅喎。即係喺歷史嘅推進裏邊咧，你知即係有啲嘢，如果你真係孭咗呢個責任，你就要落台嘅。咁你點樣保存咗佢咧？就係、是、要能夠順勢將佢擁咗去俾第二個，有人承接。 有人肯承接，咁就掂咗， 係嘛？ 但係問題，如果自己承接咧，本嚟係中國文化傳統啦，因為問題我哋《論語》啊，最後尾嗰篇二十篇啊。嘅謠約篇啊，裏邊就講個問題，但係而家好多好難揾到中國領導人揾到歷代嘅領導人揾到依個咁嘅風範，就係謠禪讓時代出現，就叫做咩八個字，叫做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即係如果世界上邊度發生咩問題咧，最大成最大錯嗰個就係我啊，我最高領導人，我要孭曬飛。呢、這個就係中國文化傳統喺《論語·謠約篇》講啊，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这个社会出的问题哪个错、就是那个阿头错。 苏轼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如果在世宅的社会呢，这个孭得起的。因为呢就我没有被人更替的。即 下个罪己诏，跟着就没事的了，就不需要，即不需要退位，即中国都有皇帝退位给个仔的，那你譬如阴宗这样。但是有的，但是即少一点的，即下个罪己诏通常都可以甩到身的了。就算讲很出名，即可能大家都很敬重的蜀国的丞相诸葛亮这样，他第一次不服输了，那都斩了个斩了个马迹啦。那其实都某程度是一个。 有个马叔。 馬叔係，sorry，但係馬叔，咁某程度上都係一個毀國嚟嘅，因為佢任命，即係講歷史啊，唔係講演義啊，係佢任命阿馬叔佢嗰個位置階亭，跟住其實佢係守唔住，即係佢個兵力係講係守唔住，咁失咗之後咁冇辦法啦，諸葛亮就要要揾個人負責啦，跟住自己翻到去就自降三級咁樣，其實。都是做老闆的，自講三級之後不做丞相，講三級咪又是我，就影響我做老闆。 其實他是諸葛亮咧，因為揮淚斬馬叔咧，然後就向劉禪即係阿斗啦，話自貶三級，本來做開丞相的位咧，就係退到做右將軍，即係自降三級。但係人哋就話佢，你根本個劉禪乜都唔理嘅，你貶三級，你都是做緊代理丞相的位，其實叫根本 都係領丞相， 即係做 show。话诸葛亮喺度做 show， 摆出嚟好似我自贬三级，其实就根本咧就实权就冇少到嘅。 系 咁都系一种好高明嘅毁过嘅一个，即系我觉得阿诸葛亮喺呢个过程里边系一个好高明嘅毁过嘅一个方式嚟嘅。因为佢降咗自己级，其实职务冇少到嘅。即係佢係領翻丞相事啊嘛，咁即係職務冇少到啦。咁然後其實個皇帝當年啊，劉禪同佢其實係個關係好玄妙嘅，因為諸葛亮基本上係要散位就散位，不過即係佢自己唔做咁解嘅啫。咁亦都奈佢唔可，咁佢亦都喺呢個過程裏邊，因為斬馬叔啦，咁佢都係可以將嗰個政治壓力啊推走曬佢。 即諸葛亮呢個人咧，喺中國歷史上面成為一個好有名嘅賢臣啦，係的而且確係即難能可貴嘅喺呢個喺偉過呢個上邊啊，即唔係淨係奸臣或者唔係淨係能力唔夠嘅人先會偉過，有時會發現，就算係我哋好敬重喺歷史上面好敬重嘅人物，一樣都有機會需要用到。這個招數啦，偉哥這個招數去保持自己的地位，保持自己，因為如果在君王論的講法就是君主呢幾時最需要就是保住自己的地位，保住個江山嘛。 這個不是只是為了自己的。 當然 啦。所以呢就即係你有冇呢個自信，或者你覺得咦真係要有責無旁貸呢一回事？咁我覺得應間喺新聞報告之後咧，可以傾下咧，即係突然間頭先喺個交談裏邊提醒咗咧，有一啲民族咧嚇，甚至有啲國家嘅人咧，你會睇到佢好容易因為一件小事咧，佢就辭職嘅，請辭。總理請辭或者某個部門的首長請辭，咁咧就好似覺得好自然嘅嚇，個火車出咗事，咁我又請辭等等。但係咧有一啲民族嘅話地方咧，就真係好大件事都唔請辭嘅。一陣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计，本港全年经济增长会超过原本预计的5.5%。他之前在财政预算案预测，本港今年的经济实际的增长介乎3.5%至5.5%。政府今个月中会公布新的全年经济预测。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说，发放消费券过程暂时顺利，期望消费券可以令到市民和商户受惠，带动经济，同时推动电子支付。陈茂波说，推动消费券的过程最重要能够贴地，亦都要谨慎，有决心和多听意见。他举例说，宣布消费券计划的时候，本身打算分五期发放，亦都不包括公共交通开支。最终政府亦都将消费券的范围尽量扩阔，以尽量兼顾不同的意见，令到计划保持弹性。政府发言人话，政府已经在今日经四间储值支付工具营办商向大约550万名在7月17日或者之前完成电子登记的合资格市民发放第一期2000元消费券。市民如果选择以八达通领取消费券，可以到设于港铁站等地点的公共交通费用补贴领取站、指定便利店和超级市场，或者八达通手机应用程式领取2000元消费券。有关金额将会和八达通卡内原有的储值额合并。选择透过支付宝香港 Tap and Go 拍住相或者 WeChat Pay HK 领取消费券的市民，2000元消费券已经直接存入指定的储值支付工具账户，有关金额会独立于账户内原有的电子钱包。市民在付款的时候只需要开启应用程式，选择是不是用消费券，然后如常付款。法国连续第三个周末有民众上街抗议政府引入强制健康通行证措施。内政部官员说，全国有超过200000人示威，比对上一个星期多大约40000人，但是巴黎周末有超过14000人上街。法国政府为应对当地第四波新型肺炎疫情，强制民众进入博物馆、戏院和泳池等一系列公众场所的时候，必须出示健康通行证，证明已经接种新冠疫苗或者有近期的阴性检测结果，否则被拒诸门外。有示威者批评有关的措施危害自由，在社会制造分化，在着重人权的国家是难以接受。内政部说，至少19名示威者被捕，包括在巴黎的10人。巴黎警方说，至少有3名警员受伤。阿富汗政府军和塔利班武装部队在西部和南部激烈交火，塔利班正是试图夺取3个主要城市的控制权。3个城市分别是克拉特省首府克拉特、克尔曼德省首府拉什卡尔加和全国第二大城市坎大哈。塔利班战士据报已经进入这3个城市的部分区域。

佢係應該負起所有嘅責任咧，就算最前線嘅人嘅一個錯失，特別係搞出人命嘅時候，一定推到去嗰個最大嗰、那個最大嘅負責人。 但係啊，文傑話嗱，依啲有啲危險嘅， 係 即係會人頭落地嘅，所以有時你做下屬咧，有時咧要好小心嘅。 嗯， 一個例子咧，就頭先諸葛亮話自編三軍 O K 啦，唔係個個啊領導都係咁嘅。一個例子咧就係、是三國時期。呢、这個魏國咧就分三路兵去打呢個吳國，咁、 嗯、 啊當時期咧就其中一路兵我哋叫東興之戰，嗰、那個總指揮叫司馬超，後來成咗仲改咗我哋啊成語叫司馬超之心啊，六人皆見。咁司馬嗰時佢未啊，佢仲阿光叫司馬師喺佢師上嘅，但係呢個司馬超啊帶領嗰隊軍隊咧做主帥，做總指揮，喺打呢個東興之戰，結果大敗。咁然後大敗之後咧，佢就問啦，問咗班下屬啊，輸咗邊個負責？咁啊，其中一個司馬其實唔好大官啊，做司馬就叫王儀，就講啊，罪在主帥。 嗯。 啊，咁啊啱啊，我係總指揮嘛，罪在主帥嗱嗱呢啲嘢咧就真係俾嗰啲打官人， 你喺老闆面前， 喺老闆面前講你督老闆喎，罪在主帥。司馬超話：你只係話我啫，推出去斬首。就冇命，所以呢啲嘢咧就好難講嘅。你即係問人講啦，係你講道理講係講得啱，但係佢老闆都聽你即係話我啫，推出去斬手，呢啲真係冇命。 咁好多好多呢個故仔，司馬家都好出名嘅呢方面。例如佢哋其中一次殺咗魏國嘅皇帝嘅時候咧，咁啊賈充明明就係指揮嚟噶嘛，咁賈充冇事啦，但係即係出手嗰個咧，喂我哋養咗你哋班死士咁耐係嘛，邊個幫我頂住阿皇帝，即係冇叫話殺人嘅，不過邊個幫我頂住阿皇帝嘅，嗰、那個就死咗啦。咁但係賈充咧喺後邊做指揮咧都冇事，即係有時毀過咧都要睇下你自己有冇呢個能力，有冇呢個利用價值啊、 嗯嗯嗯。 如果你自己即係作喺個國家上邊咧，即係賈充咁樣都仲有啲價值咧，佢未必會可能即係等你兩三年跟住捧翻你出嚟咁樣啦，之後即係未必會冇命。咁但係頭先阿岑老師講嗰、那個好明顯就係、是、即係我冇你都冇所謂嘅，咁梗係推你出去。 喂，但係其實佢咁樣問咧，係咪都有啲問題咧？因為喺一個正式嘅制度裏邊咧，你係有知道係個權責係點分噶嘛？ 唔係佢如果個改咗話唔係罪在主帥，就話我哋做得唔啱，我哋冇拼力嗰個方面可能得到獎賞。佢即係想買人咩飛啊嘛？ 起碼唔使死先啦、 啊。有時所以有時啲嘢咧，你就照直講咧就好弊嘅。有時即係話你問問題，你如果唔係話戰場上，可能咪揾冇份工。話個老闆啊，搞到盤生意蝕啊，之如此類，可能佢自己冇份工。 所以睇歷史都好緊要啊！喺商業社會咧，都明白啊，歷史發生過呢啲嘢。其實好多時喺商場都會發生。 但係呢啲咧就係、是、其實呢啲毀果呢啲嘢咧，仲比較咁深層次嘅探索咧、 嗯嗯， 其實係人性嚟嘅。 冇錯。 所以而家心理學上咧，未有個 term 咧，叫做咩？ 自我防衛。 叫做係 self-serving bias。 哦。 亦做咩咧？亦做而家通常我覺得係亦都唔好嘅，叫 self-serving bias 本來係偏見，亦就係自利性嘅偏差。 嗯， 即係人人咧都中意遇到某啲情況咧，就功咧就歸於自己，過失就推俾人。 嗯，冇錯。 即係話有功嘅話咧，就係我叻。 嗯， 然後衰咗咧，就係你衰。咁呢個就係個個都係咁嘅，呢個就人性心理學上嘅標籤就係咁樣。係 啊，但係你頭先用 bias 個字啊偏見咧，其實有啲就唔係嘅，有一種叫意識貪污，就係咧佢諗翻起成件事嘅時候咧，佢會將嗰啲事實扭曲啊，即係好自我防衞嘅機制嚟嘅，因為如果我孭咗呢個責任好大，我後果好大。 因為記憶又唔係咁可靠嘅， 即 係有陣時咧，就係點解會有羅生門咧？就係、是、羅生門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 嗯。 就每個人講個故仔出嚟 都唔同，但係可以自圓其説 嘅 喎。 有少少唔同，但係咧又對自己有利，將啲對自己不利嘅嘢咧就唔記得咗或者係遺留咗唔講，即係人係會咁嘅喎，即係記憶因為唔可靠。 所以唔係單純就係毀過咁簡單。但因為你問題就無端端係都睇咗你間緊出間人食只死貓，所以通常毀過嘅人咧，通常會後邊咧就心理學上講啊，佢有個叫機制啊，即係自我機制就叫做 rationalisation， 就叫做將個毀過合理化。 係， 嗯， 啊，因為我哋通常將個 rationalisation 咧，亦做文式作用。 民色都問題就話 民過識非 嘅，民過識非，民過識非，問題就明明係你唔啱你，但係委過於人嘅時候咧，你將佢 rationalize。 系，咁啊，於是出現咗好多詞匯啊，譬如咧， 仲振振有詞。 係啊，我哋而家聽咗好多詞匯係新嘅，我哋以前都未學過嚇。咁啊，然之後朗朗上口，咁啊，同埋嗰啲詞匯就好想當然噶啦。啊，個大意在前，所以你係你嘅錯誤啊，咁樣。咁嗱，呢一個咧係一個好自然嘅心理機制，亦都係極速地我哋會學會嘅。啊，即係見到人哋咁樣用，我又咁樣用，總言之，我可以避過嗰個責任。吓咁诶就可以啦，咁啊但系咧就死不认错嘅人咧，或者话咧一方面就知道哇我认咗之后嗰个后果好严重，另外一方面咧就系个人嘅性格，就系咧有一啲心理嘅调查都会觉得你嘅自信心好强啊，过强啊，或者硬颈啊，过分自信人，佢系要点都系要以佢嘅自信去换取所有无论系权力啊、利益啊等等，如果喺呢度佢认咗错咧。佢立唔到足嘅，咁所以咧呢種性格嘅人咧咁倔強、咁自信嘅人咧，係比較容易委過於人。 係，即係道歉啲人問你，道歉係咪真係咁難咧？ 係啊， 睇你係代表自己定係代表一個組織去道歉啦。其實如果淨係自己咁樣道歉咧，就唔係好難嘅。但是当你要代表一个组织去道歉的时候，可能会有些，因为香港都曾经研究过会不会有道歉法，即是道歉没有法律责任的，道歉不代表在法律上面认错的、 哦、 就因为你可能你道歉之后呢，就你当时打官司的时候呢，就因为你道歉即是你错啦，那你当时一些民事诉讼的时候，那你就即是很蚀底的、 嗯、 即是有一个这样想法，所以道歉难呢，可能跟那个、道歉之后那个法律效果或者一些、金錢上面的責任問題咧，都有啲關係 嘅。係，冇 錯。其實從經濟學的角度嚟講咧，其實你不道歉咧，有依、這個誒依、這個經濟大師嗰個叫咩弗里曼啊 ，Milton Friedman 有個金句啊，佢話你唔道歉咧，犯咗兩個錯誤。第一個就你犯咗錯誤係第一個錯誤，你拒絕承認錯誤係第二個錯誤，即係 thrice double 啊。所以叻人咧係肯道歉噶、 啊， 道歉肥反而挽回好多嘢嘅。你唔肯道歉咧，其實 呢個都啱喎。即係好多公關災難，即係我哋近期都 公關災難就 好多公關災難啦。咁其實點解會醖釀？即係明明係好少一件事， 係可以避免。 係啊，點解醖釀咗做公關災難咧？就係、是、你唔即刻出嚟認衰，唔、即刻出嚟道歉，可能咧你即係即係嗰篇文可能係寫得唔好。咁、我即刻出嚟認錯。其實咪冇事咯，係我即刻 係或者溝通唔好咁嗱，呢、這個咧就係你嘅老闆會賴咗嘅，所以公關咧有一個咧好容易俾人毀過嘅行業，真係幾驚啊！我好佩服做公關嘅。 所以頭先我講嗰個 rationalization 合理化，將個毀過合理化咧，其中一個香港都出現一個典型例子，啲嘢衰咗咧，佢唔會話衰咗。而係話，我哋會作出微調， 微調， 做微調，咁咪變咗淡化咯，將件事淡化咗。 唔係，仲有一個咧，依幾年先學會嘅就係話，唔係好理想，唔夠理想。 可以做得更加好， 可以做得更加好。 嗰啲事情點能夠理想？ 最大嘅空間就係進步嘅空間咁樣。 頭先 第一節尾嗰陣咧，文教授咪提咗個話題嘅，就係有啲文化咧， 有啲係啦，有啲民族好即係好勇於，你唔知佢勇定點啊，當然都好無奈嘅嚇。就係會辭職嘅，特別係嗰個領導啊、首長級，第一個走出嚟辭職嘅。咁甚至會令到咧個總統會叫佢唔好遲住，你搞掂埋呢單嘢先好走咁樣嘅嚇。咁譬如包括台灣啦，最近嘅個火車鐵路啦嚇、即係咁你遲咗邊個搞埋佢？即係但係咧日本又係咁啦，我哋見到日本係亦都係好容易 講錯嘢，跟住就辭職啦。 係就辭職， 即係奧運會都有幾個官係咁樣啦。 係啊係啊， 講錯嘢辭職。咁但係我覺得都要睇嗰個社會對辭咗職嘅人咧。嗰、那個寬恕的程度，因為我相信在日本和在台灣這個情況，其實他們未必會是、即是一世跟住就沒了沒了前途，其實 就未必是這樣。日本那些 政客呢歸隱了幾年之後呢復出呢其實都很多的、 哦、 即譬如首相可以做兩次，日本隔幾十年之後再出來又做過首相、即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即他們覺得我承擔了責任，對他們來說可能未必是一個一是可能是一個一時的 損失，即係或者一個一時嘅挫敗啦、挫折啦。咁、 嗯、 但係對成個人嗰個政治生命嚟講咧，未必係一個好大嘅、 但 係 我有另外一個睇法喎，蘇適，我覺得咧佢哋都唔係話諗個後果都唔會話好好啊，而係佢覺得唔能夠。即係責無旁貸啊！佢唔能夠唔辭職啊！依件事佢一定要承擔呢個責任。即係但係咧有特別嘅地方咧，日本咧就投降又好難嘅。佢寧願死，佢唔係好想投降，唔去到最後一兵一卒。但係辭職咧，佢哋好快嘅。即係點去理解呢樣嘢咧？ 你日本人係好複雜嘅，因為 佢哋係對自己人可以認錯，所以辭職好快。嗯，但係即係佢哋覺得打仗嘅時候咧，佢哋係即係覺得我哋係唔可以投降，因為佢哋有一個叫武士道或者叫神道嘅宗教信仰啦。即係佢哋覺得投降咧係即係唔可以升天堂咁樣啦。佢覺得所以佢哋有一個即係所謂嘅武士道精神，就係要如果係失敗嘅，其實佢哋傳統都係咁嘅。譬如即前信長一個唔覺意俾佢個部下圍咗喺本源寺，跟住佢係切腹噶嘛。咁、即係佢係輸緊噶啦。佢喺嗰個時候佢都即係走唔甩噶啦。咁佢會選擇切腹自盡。咁但係其實佢哋喺見到絕望嘅時候咧，唔係諗第一時間有冇得走佬嘅，即係唔可以突破重圍。即係如果係中國人正常嘅諗法就係、是、咁，我一個部下作反啫，我咁大嘅江山，我點解唔試下突圍咧？咁樣而係佢自己，大家決定匿埋間房度，跟住放火，然後就切腹咁樣。佢哋嗰呢樣嘢都幾根深蒂固喺個武士嘅精神上面。 係，你見到嗱，有部電影，唔知文傑文有冇睇到咧？蘇適冇睇到，叫做《日本最長的一日》啊， 《The Longest Day》。《 The Longest Day》就話講佢哋係宣揚佢哋係投降，天皇啊，係。但係佢做嗰個過程啊，其實好多人唔知道，要哎呀，佢哋真係只係肯投降啊，各方面。其實佢個措辭啊，即係雖然有班人歸國主義嗰啲死人都肯投降，死人死 要肉碎啊嘛， 要肉碎另外肉碎，但係佢哋問題就即使係咁樣。在天皇的措辭那裡呢，他們其實很花功夫去怎樣落筆，即當然不是說衰自己的、不會承認錯誤的措辭來的，在這裡說很多措辭裡面想了很久的。 我想個精神性的維持很重要，即是如果你那個是一個道，譬如你包括武士道軍國主義都有一個道在這裡，那他不可以隨便因為有一個錯失或者甚至打仗失敗而扭曲的，即係佢一定要搞得好清楚，某啲咩嘢係仍然需要保存嘅，有啲乜嘢係人嘅責任。所以咧，我冇睇過個措辭啊，但我諗佢一定要分得好清楚而保存翻咧，佢哋好重要嘅嗰個精神。 即係武士道係要保存嘅，即係為國為咗國家去打仗去犧牲呢個精神要保存嘅。但係嗰啲戰略錯誤、戰術錯誤嗰啲就即係要承擔責任啦，咁樣係啦。 同埋一個偉國嘅。偉過的一個特色咧，應該比較特別嘅，就話偉過於己咧，就通常話我同老闆同領導孭飛。咁但係因為領導做錯咗，我同佢孭飛。有時領導冇做錯，你自己係製造一隻鍋俾自己孭。自己孭嚟抬高老闆，即係我根本冇呢件事。咁呢一個例子就咩咧？就依個係我哋講呢個戰國策嘅記載，就萬常軍同埋夏侯章嘅故仔。因為萬常軍送了很多嘢，100人的規模嘅筵席嚟接待呢個夏侯章，又送了很多靚馬俾佢。但係咧，佢接受了之後咧，又送咗俾佢之後，呢個夏侯章就到處去講萬常軍嘅壞話。咁人哋而家話咧，喂，你忘恩負義喎、乜搞錯啊？萬常軍對待你咁好，你不停要講佢壞話。咁呢個夏侯章啊點回覆咧？佢話咧問題我就冇做咗咩功勞，佢對我咁好，所以我講佢壞話咧係最大對佢嘅報答。嗱呢樣嘢係拗頭喎。點解你講佢壞話係最大嘅報答？因為問題我講佢壞話咧，佢不以為意啊嘛。佢都話夏侯章都係我朋友啊嘛。咁所以因為你講壞話製造嘅情況而令到顯得萬常軍個人咧寬容大量，品行高潔。依家係自己製造的，用講壞話嚟作為咧，係令到嗰、那個 個老闆， 老闆更加清高， 品格更加高， 更加高尚，係咁樣， 係冇錯， 要自己孭鑊， 所以要刻意經營嘅嚇，呢啲即係唔係衝動之下要去 做嘅下屬先至可以用到呢啲咁嘅招數。 係啊，嗱，翻翻去蘇適頭先你講嗰個問題咧，即係有一啲社會啦嚇，佢哋即係都好似即刻直覺知道，咦你仲唔辭職？出現咁嘅事，咁大件事。某人應該一定要辭職，如果唔係真係要周佢出嚟咁樣嚇。咁佢大家咧已經有一個共識啊，但係咧有一啲咧就唔係嘅，即係佢係可以堅持唔辭職嘅。咁但係我哋又睇唔起佢喎。咁我係啦，所以咧就係乜嘢社會嘅條件咧？諗從眾性嘅社會咧，可能就容易出現即係呢一個所謂請辭，唔係應該唔好講請辭，即係負責任嘅辭職嘅呢一個行動啊。 同埋辭職之後佢嗰個生活嘅保障啦，因為如果我哋睇翻大部分譬如問責官員落台咁樣啦，其實佢哋嘅政治嘅生命又唔係真係完結嘅，即係好多時 可以翻翻 睇下邊一種情況嘅辭職，即係如果係個人醜聞咧，就好難可以東山再起嘅。 係啊， 但係如果唔係個人醜聞，係承擔咗一件事，譬如一個天災或者一個系統性嘅失誤，譬如即係火車死咗好多人咁樣啦，意外死咗啦。咁呢啲系統性嘅失誤咧，你辭職咧，你承擔咗，其實你嗰個政治前途咧嘅犧牲咧係有限嘅，即係可能幾年之後你又可以出翻嚟，因為你有一個可能對你嚟講仲係一個優點嚟嘅，因為我願意承擔責任。願意落台問責，跟住可能跟住對嗰個人嘅政治前途未必有一個深遠嘅影響啦。咁變咗就咪可以鼓勵到，或者鼓勵都係個啱嘅詞，鼓勵到大家承擔責任，承認一時嘅失敗，一時嘅挫折，跟住期望將來可以東山再起。咁但係當然咧，我見到比較多咧唔肯辭職嗰啲咧，都係個人品格裏邊有問題嘅情況，因為呢啲問題你認衰之後咧，其實係真係一世嘅，翻唔到轉頭嘅，即係永遠永不翻身嘅。如果個人品行嘅問題，就唔同嗰啲因為即機構上邊嘅系統性嘅問題，因為你機構系統性問題，你作為最高負責人，當然有責任啦，因為你係需要確保個機構有適當嘅監察。令到呢啲系統性嘅問題係唔會出現噶嘛？ 係啊， 咁所以你咪做唔到嗰件工作，就算你只係喺嗰個位置，唔係一個好長嘅時間，即係可能 係上任，甚至唔係你自己做操控嘅操作嘅嘢，下邊嘅一啲嘅， 即係可能積咗落嚟十幾二十年㗎啦。不過咁啱係你坐呢個位置， 所以我哋有時都唔係好明嘅。有時聽新聞就係話，咦，明明係個操作員，譬如已經講到明佢操作員嘅一啲，即係譬如話狀態狀況，無論身體或者於走。啊，咁啊好奇怪地咧，就即刻咧，佢最上嘅首长咧，系会急于出嚟咧，系辞职噶。咁咧就呢个咧，我觉得系一个所谓 norm 啊，嗰啲叫规范嘅问题，就 系 嗰个社会吓，佢重视啲乜嘢，而佢觉得咧，你孭得呢个位，所有责任你都系要去承担。 即系万方有罪在朕功，你喺问题就 咁。同埋，如果社会觉得呢种系问责嘅体现，系一个负责任嘅体现，咁其实对嗰个人嘅履历嚟讲，又唔系一个好大嘅污点，即系当然都系一个污点，但系唔系一个巨大嘅。 即系会分到啊嘛。但系如果譬如你系性骚扰啊呢啲就好难啦。 啊，呢啲个人品德， 呢啲系真系好大， 就真系一世啊。 啊，嗰啲冇喐啦， 嗰啲冇得位过啊。 各方面，因为你追究话个操作员点解会出错，咁啊佢语走，咁你就要追究佢系边个请嘅。 嗯。 咁啊，邊個請咧？話個主管請佢，咁但係呢個主管就邊個請嘅？陳陳主管 最終都係要有 佢哋最高嘅最高領導啊，最高指示啦，係嘛？嗰個問題點解會請埋啲咁嘅人，會請到個？ 或者你冇睇觀察到佢嗰日翻工嘅狀況，咁一定有得講嘅。 即係個機構嘅系統有問題咯，有啲機構嘅文化有問題咯。咁你冇做好個機構嘅文化，同冇做好個機構嘅系統，咁都係一個。管理人的失誤嚟噶嘛，即係管理上面嘅失誤，所以要負責。咁但係我哋會覺得人係會喺錯誤裏邊吸收教訓噶嘛，即係有一部分嘅人可以喺錯誤上面吸收教訓啦。所以我都要容許有一啲犯咗系統性失誤嘅領導人，其實你係可以復出，可以重新帶領。咁呢啲文化上邊，其實你會見到，如果我唔係一個死刑啦，即係唔係我認錯辭職，跟住其實永不翻身嘅文化上邊，其實係容易啲發生呢一種問責自己問責。 下台，跟住期望幾年之後，即係件事淡化咗啦，或者係我喺其他細啲嘅職位上邊再重新累積翻我嘅reputation 啦，係啊聲譽啦，跟住可以重新再上翻嚟一啲更高嘅位置。可能你因為你有個到陣時，可能呢個就唔再係污點啦。 係啊，不過咧， 就變咗係優點。 嚇，蘇師你講得啱咧，就係話其實喺當時你唔能夠存在噶啦。即係你出咗事之後，譬如話有傷亡嘅事件咧，啲人都好希望咧。你暫時要消失，一定不可以在那個位置裏面，但是每一次有一些大件事發生呢，都對後來一定要有一個好的改良的，譬如你說台灣那個火車事件都要追究，為什麼那個火車會在上面，為什麼會這樣安置，其實很多一連串的東西是要看的。但我覺得稍後在、即是回來即是新聞之後呢，有一些我們剛才開了個蓋但未好好討論的，就是說其實什麼性格的人呢是容易委過於人，有些什麼性格人呢是不是很肯承擔責任的呢？這個呢可能自己都有份的、我們可以從一個心理的或者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去看一看， 也都可以在譬如、個人功利上面去看看，譬如帝王術上面，即為什麼有些帝王會下罪己詔呢、有一些為什麼有些帝王又要殺功臣呢，又不肯承認，即都未必是功臣，即或者打輸打敗的時候，可能是要找個人吃死貓， 狡兔死走狗烹， 了盡功藏。其實都很多心理上面或者是帝王術或者權術上面，我們是可以探討一下談一下的，這個都很 很有趣，因為委過除了是不想承担责任之外，某程度都是一种权术嚟嘅。 冇错，都是一场 show 添啊！ 系啦，一个 good show 咁样。 听听新闻先吓。 者无症状感染者，目前传播的病毒株主要是 Delta 变种病毒，传播速度快，体内复制快，转阴时间长，并正值民众大量流动的旅游旺季。疫情防控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各地纪检监察机关开展专项监督检查，督促推动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落到实处。美国司法部话，27名高级检察人员的办公室电邮账户，去年在一宗重大的违规事件中，怀疑被黑客入侵。司法部话，这批检察官每人至少有一部办公室电脑被入侵。报道指攻击是针对一个软件的用户，今次对美国政府来讲是历来最严重的网络间谍攻击。美国政府将事件归咎于俄罗斯。一名前检控官形容事件触发非常严重的风险，因为检察人员的电邮往往包含线人身份等非常敏感和机密的资料。天气方面，与活跃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依家由阿聪同大家讲下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加士居道过海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龙翔道有道路工程啊，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嘅部分慢线临时封闭。另外，受爆水管影响啊，大角咀福泽街嘅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啊，喺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嘅事。嘅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专业主持团队紧贴赛事资讯。 雷洪德。 徐家乐、余翠怡、冯坚成， 世界卫生组织非传染病嘅专家 今次技术人员嘅制服嘅设计咧，就系包含。 但出边啲人睇仲系好劲嘅，因为佢打落去真系用砰砰声嘅。 各就各位 ，on air。 紧贴奥运消息，星期六晚上七点，湿汗全淋。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我们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三位分别患有学习障碍、轻度智障和自闭症的音乐发烧友组成乐队 Omega， 而背后领军的是三位妈妈，鼓励他们用音乐宣扬共融平等。 今个星期日，主音及吉他手 Wilson 会和妈妈一起上来节目啊！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新闻报告翻嚟之后咧，有一项奥运嘅新消息咧，需要讲讲先，话下消息。 系啊，香港嘅剑击队咧喺男子团体花剑嘅半准决赛咧，就对俄罗斯奥委会系以45-39咧系输咗嘅，咁将会转战呢个名次赛，下一场咧系会对德国嘅。咁输咗都唔紧要啦，希望大家继续支持香港嘅运动员。 冇错， 胜败乃兵家常 事啊，系啊。咁啊咧，就亦都係時候咧，我哋接聽聽眾嘅電話嘅嚇。咁我哋嘅電話熱線係18723111。咁啊，面書咧就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今日咧，我哋討論嘅題目咧，叫諉過啊，諉過於人啊。咁咧就頭先一路都傾咗一啲好多例子啊，同埋情況，無論係歷史嘅，或者係去到一個民族嘅社會啊。咁但係翻去個人咧，就有啲性格咧，就好多時。心理學家都會話咧，嗰啲人係比較難認錯，兼咧就中意將責任推卸嘅。咁我哋剛才講過嘅一啲例子，包括咗咧就係好自信嘅人，或者冇乜安全感嘅人，好驚即係如果咧我去承擔責任之後咧個後果係點樣。但係亦都有啲人咧就好自戀性，即係佢嘅存在嘅基礎咧就建基於自我感覺好良好。咁咧，佢覺得哇，而佢咩嘢都要認咧，佢覺得人哋應該要睇得佢好完美。咁如果佢有錯嘅話咧，就慘啦！我跟住點立足咧？嚇咁即係所以咧，呢個係一條死線啊！佢哋係唔可以過嘅。咁啊，有少少危險啊！ 咁我如果用最近政治人物，我就諗起特朗普啦，即係前美國總統。 佢好中意毀過喎。 是他永遠都不認錯的嘛。如果有一問教授剛才那個死不認錯的講法，我想起特朗普，即無論他明明即譬如疫情很嚴重，跟住他又說是班科學家的問題，跟住最後又說其實我其實處理疫情很好，即永遠都是講好消息又不講壞消息， 因為他喜歡諉過，他另外一個特色就是喜歡炒人魷魚。是 沒錯， 你不對就炒，炒 不是最出名的嘛。You are fired。 系，咁呢个好出名啦，出名十几二十年啦。 佢有电视剧，佢有个电视剧集噶嘛，系啊，即系收靓啊，叫做吓，即系呢种。咁咧，所以咧呢个咧就系，我好聪明，我好叻，我谂法，我决定，我当日买大西洋嘅赌场系点样对，点样对，佢真可以如数家珍话俾你知。但系佢唯一唔讲嘅就系佢最大嘅错误喺边度。 不過有些人呢，剛才阿文傑華講到的那個性格問題呢，性格問題其實一個諉過那個問題呢，其實最重要的一樣東西呢，就諉過是一個貶詞。如果我將諉過一個貶詞呢，轉了一個正面的一個褒詞呢，那樣東西又不是叫 偉國，就叫做問責。 是 即是这样东西就不是说不是有些人呢样样都肯承担，我勇于承担，即使自己没有做错说我什么，其实呢就不能够达到那个问责那个根本的真正的最高标准。我讲个例子呢，就这个以前这个战国时代的将国变为 三家分晋， 三家分晋项少魏嘛，但项文侯这个古仔呢他就说呢他去那个桑拿那里呢去浸温泉，咁啊浸落落个温泉嗰度咧，就突然间咧坐落去嘅时候咧，就挖个温泉度有个尖嘅石仔，就整亲咗、整伤咗佢屁股。 嗯， 啊，所以嗱，既然我去冲温泉，既然会整伤个屁股有个石仔，咁就一定要问责。 嗯， 嗱，如果嗰个负责温泉嗰个管理人咧，那个管家咧，那个管理人咧，佢如果系勇于承担就话唔系我做，但系我咩？你罰我，你降級，你炒我之類，咪依個就叫承擔啊。 嗯。 但係問題就話，你一定要問責嘅時候，就究竟邊個放嗰個石仔喺個嗰個 温泉裏邊？ 温泉裏邊，依個先至叫問責啊嘛。所以依個韓文侯叻啦。 嗯。 佢點叻啊？佢就問人：如果依個管理依個桑拿嘅管理温泉嗰個人咧，如果炒咗邊個上？ 嗯。 啊，邊個會上佢位啊？揾到個上佢位嗰個就揾嗰條友嚟問啦。你點解擺個石仔喺嗰度啊？我哋有即係嚇到真嚇，你點知啊？ 嗯，即係喎，好聰明喎，即係最大利益嗰個 疑 犯啊嘛。 係啊，佢問題，佢哋咪唔查添啊？直情即刻問啊！即係咁嗰個人以為你已經揾到證據啦，其實冇證據嘅，即係我懷疑係你。你因為想上位，所以特登擺嘢就將嗰個孭飛嗰個咧負責人咧炒咗佢上。 嗯。 所以佢第一句就問你：你點解擺個石仔喺嗰度？ 阿輝哥講得好啱喎，因為問責咧，你都要睇下問責落台之後咧，到底跟住邊一個其實係會上位嘅，即係譬如我又講翻個故仔咧，輝哥咁中意講呢個春秋，我講下戰國啦，秦國打楚國，即係最後嘅時候，咁秦始皇就問李信同王翦，咁李信話我20,000兵搞掂㗎啦，王翦就話我要600,000。咁啊，秦始皇就好啦，我信你，王翦你老啦，我李信去打啦，咁李信就梗系输咗啦。咁输咗之后，其实秦始皇都冇问责李信嘅，即系李信冇死到嘅。 嗯， 不过从此历史舞台消失咗。咁佢就走去威尊降贵咁去揾阿王翦，王将军都系你啱，即系咁而家我预备咗600,000大军俾你啊，咁咧就揾阿王翦，即系秦始皇问责自己啊，即系我当日冇信你，王翦嘅。講法原來真係需要咁多嘅人力物力，先至可以做到滅楚呢件事。咁所以我而家就問責自己啦，我就嚟去王翦嘅屋企揾阿王翦，喂，不如阿將軍你出山，重新帶兵去呢個幫我打呢、這個楚國啦。咁王翦係好醒嘅，王翦都咁好冇問題，你俾多啲田宅我啦，咁我就幫你去打啦。因為佢驚，佢都驚阿秦始皇俾咗600,000軍隊佢之後咧。驚佢擔心，因為基本上秦國全部嘅軍隊啦，驚佢作反啊嘛，所以佢都喺呢個故仔亦都反映咗秦始皇其實佢亦都唔係一個冇軍事才能或者冇領袖魅力嘅人啦。當然歷史上邊可能大家寫得佢好差啦，咁但係呢個故仔上面都反映到佢冇首先李信冇冇俾秦始皇殺到啦，另外就係王翦亦都冇因為佢當初嘅嗰個態度對秦始皇嗰個態度咧，令到秦始皇唔再起用王翦。他繼續去找回王翦去做這個統一六國的事業，這個都看到秦始皇這邊是負責任，也都沒有委過於人，這個都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的。 咁啊，有大將之風嘅， 即係統一六國， 即係呢個真係唔係咁簡單。所以呢個胸襟亦都包括咗，就係知道自己坐喺邊。即係如果咧，其實即係我覺得能力比較低啲嘅人咧，先至會咧一路去掩藏。咁喺掩藏嘅情況當中，有一個心理嘅機制咧，就有時心理學家都會講嘅，就係頭先阿岑立飛有提過喺節目開始嘅時候，認知嘅失調。 係。 即係我哋一信啲，即係自己檢討翻件事，或者諗翻起件事，或者人哋問你嗰個問題嘅時候，你即刻會選擇性地去講邊啲事實，即係話唔係全面嘅。個大腦會話俾你聽咧，我冇錯嘅，就算一大堆證據顯示咧，唔係咁都好，我都要話首先第一個反應，我冇錯嘅，睇下外邊錯喺邊度。 咁你咪明著，因為你話你自己冇錯，你問問題，你要揾呢個人咧，即係我哋有個心理學。 都是一個心理效應，是一個防衛機制，心理防衛機制，因為 你不想自己認錯，你要找人認錯，所以我們出現一個心理學上講的叫做替罪羊的問題，找個人來替罪。不過替罪羊文傑華叔來自舊約聖經， 是 啊，舊約聖經的利未記，利未記就說問題就說拿一隻羊代表那個有罪的人，赎罪，攞羊嚟， 所以叫牺牲咯。 牺牲， 牺牲就咁写噶啦，系咪？ 替罪羊， 替罪羔羊， 系你圣经里边嚟嘅， 系啊， 呢个利未记里边讲嘅。但系其实咧，佢因为佢问题就话，通常呢个心理嘅防卫机制，仲有另一个讲法就代替咗。我哋通常其实有一个好叫甜柠檬嘅效应。 哦， 柠檬系甜嘅，柠檬系本系酸噶嘛。你话柠檬系甜嘅，咁咧呢个甜柠檬效应可以媲美我哋另一个叫酸葡萄。 吃不到你葡萄， 葡萄是酸的。咁而家依個嗰下嗰個係一個防衞機制啊。甜檸檬效應係嚟自伊索寓言嘅。 嗯， 伊索寓言話只狐狸一隻狼冇嘢食，然後佢揾到個檸檬食，佢就要表示哇！我依個檸檬就係我最想要嘅，就係個檸檬係甜嘅。 嗯， 即係美化咗個酸嘅檸檬，話我係揾唔到嘢食，檸檬都照殺啦咁樣。其實話我係最想就食甜檸檬，俾我終於揾到咗。 哇！真係好多呢啲方言或者語言嘅技巧啊！ 我語言藝術啊， 係啊，好，我好同意岑老師嘅講法，因為《孫子兵法》就講咗好重要嘅一個重點啦。你要知己知彼， 知依個係知啊，唔係所謂知彼知己，唔好搞錯次序。 知彼知己係，跟住 唔好講知己知彼，知彼知己， 冇錯冇錯， 係嘛？ 即係先知道敵人，亦都要知道自己。 即係認識唔係佢係因為認識自己。是難過認識別人， 人 所以先攻那二個邊方先，所以知彼先，然後先知己，知己是難過知彼的。 是啊，現在有時聽新聞真的很辛苦，就是不要說新聞，一些訪問由於現在越來越少真的承認自己承擔自己錯失，無論是說錯、做錯、反應錯這些呢，因為他們不輸得，現在去到一個地步就是大家都不可以認輸，或者呢我錯不在我，因為我錯了呢我的權力或者我的威信呢就會被削弱，即現在有這種氣氛所以呢很多時候呢我們聽到呢一些訪問呢或者對談呢，對方的第一個時間譬如訪問的人問，那我反應是會怎樣呢？譬如包括一些 很公式的回答，我剛才不是這樣說的，你誤會了我的意思，你這樣對我不公平，你這樣問我是不是公平，其實呢你這樣問是不公平，我聽不到你想說什麼，另外就是說你提到的情況和我所相信的事是不一樣，即首先呢將那些問題擋了先，而不是真的去會回答，但那些問題其實呢是會引致你要去承認自己有做了對或錯的那個反應。文教授 令我想起那些體育運動的記者招待會， 是 譬如即足球領隊，因為 我是球迷，有些不同的足球領隊他們說的話很不同，即譬如摩連奴，摩連奴是一個很出名的足球領隊，帶過很多不同的球隊， 都有成就，贏過歐聯又贏過很多次聯賽冠軍，但他每一隊球隊都做不過三年，每一次都做不過三年，因為他有一個很特別的情況，就是每次輸球呢他總會說是某個球員踢得不好，或者是某幾個球員踢得不好，跟住慢慢第一年沒有問題，第二年那個叫更衣室裡面就會開始不滿意這個教練，因為明明就是你戰術出錯，跟住你又說我踢得不好，跟住整班球員就會開始不團結，或者是想個教練，即其實可以的嘛，你想個教練走其實很容易的嘛，大家一起踢得不好，跟住個教練沒有成績就自然會走的啦，是的，那變了另外一些教練呢，即是摩連奴都很成功，但你會見到另外一些教練輸球的時候出來就說其實 是我的責任，是的，我調動有問題，是我的戰術有問題，我戰術出錯，跟住就很維護啲球員。咁慢慢咧，即係當然未必個個都做到，但係慢慢你會見到呢個教練可能喺球隊裏邊咧，即係個成績唔係太差，就唔會有咁多更衣室嘅問題，即係唔會咁多同球員嘅摩擦同衝突。即係呢個都係好明顯，因為體育運動比公司更加明顯，因為體育運動咧。大家關注啊嘛，同埋嗰個球隊其實冇多人嘅啫，有冇同教練有摩擦？咁多體育記者好容易就知道啦。公司有冇政治呢樣嘢？老實講，你冇可能，即係一個外人，局外人，你冇可能知道噶嘛。反而就係呢啲體育運動咧，就俾大家見到好多呢啲辦公室政治。其實球隊裏邊 反控啊！ 係啦，即係教練同埋球員之間，其實就 係 做緊係做緊辦公室政治。點解球員點樣玩翻個教練咧？係 啊， 係 啊， 係啊。都有好多咁嘅例子。 呢啲例子太多 啊！因為好似頭先我哋最初嚟講啊，何宇哥都正嘅，即係話一般人嚟講，毀過就毀過於人，揾呢個人嚟孭飛。而家就唔係毀過於人，好似何宇咁啊，毀過於天，係天王我也，非戰之罪。即係個問題，即係唔關我事，你又冇毀過任何人喎。佢話個天啊唔幫我，咁啊毀過天。話啲人係毀鬼運氣，我運氣唔好。或者揾夠揾過於環境，揾過於社會，係社會嘅錯，唔係我嘅錯。 嗱，後兩者喺法庭都還可以拗下，前兩者就唔得噶。你話個天啊、運氣啊，呢啲就冇得講。係啊，不過咧，想提一本書咧，即係佢都分析得幾好。呢本書其實係外國嘅書啦嚇，啊，應該美國嘅書籍咧叫做《錯不在我》啊，即係話咧，mistakes were made but not by me。咁咧就個作者叫 Carol Travis 咯，咁佢講到一樣嘢咧，又係我哋經常都會聽到。嗱，以前我哋對於呢件歷史出現嘅事情咧，可能我哋都係處理得唔係幾理想嘅。嗱，通常回答就係咁。但係咧，我越諗咧，越相信咧，呢個唔係我哋嘅錯。其實事情係相當之複雜嘅。咁咧個複雜嘅程度，即係佢好似當一個回溯、反省咁樣講翻，咁就慢慢將個責任咧原本係自己嘅，即係人哋覺得係佢應該要負，就話唉個情況其實比你想象係好複雜。咁但係呢個作者咧，佢理解嗰個講説話嘅人嘅心理就係點咧？其實咧唔肯道歉嗰啲人嘅自尊心太強，強到咧就係話佢覺得如果我唔道歉咧，我更加係強者。咁咧，我就可以控制到嗰個人哋嘅諗法。咁我要話俾你聽，我知道嘢唔係你知道嘅嘢，或者事情比你哋一般人諗嘅係好多複雜，或者話咧啊，我而家咧覺得咧，依幾年嘅學習咧，我就發覺原來我唔可以咁樣做嘅。以前嗰啲做法係啱嘅，咁樣樣啊。咁咧呢個咧就原來都有得分析嘅，係一個唔係就係一兩個人經常犯嘅。做的表現啊，有好多人都會，特別喺領導嘅地位嘅人。 因為你要推卸咧，即係 N 咁多嘢可以俾你推卸。 係。 嗰個考生考試成績唔好，咁佢最容易毀過嘅一個課嘅，嗰啲試卷出得太深。咁佢咪毀過咯？我話唔關我事啊嘛，其實我唔係因為你出啲題目，你揮過你出咁深，搞到個眼上唔合格。咁呢個都係毀過嚟喎。 我都同意嘅，即係其實我唔會同啲學生講咧，即係或者係啲會考試嘅人講祝你好運嘅，因為其實如果你真係識嘅話咧，你唔需要運氣噶嘛，考試考得好嘅人使乜講運氣嘅啫，即係基本上我 有能力噶啦， 我有呢個能力，你出咩問題，只要喺呢個範圍，即係呢個課程嘅範圍裏面，你出咩問題我都應付得到，咁我就自然考得好啦。要運氣嗰啲咧就係、是其實我淨係識 都冇預備， 或者預備咗。少啲啦，即系我可能净系识范围 A 嘅嘢，你咁啱先出范围 A， 我咪考得好咯。如果你出咗范围 B， 哎呀弊啦，我就嗱，点解要 tip 题目咧？ 就系、是、因为你唔想全力以赴啊嘛。 系啊，就系、是、因为我唔识唔晒所有嘅嘢啊嘛，所以我要 tip 题目啊嘛。好嘅学生使乜 tip 题目嘅啫？你出咩我都应付得到噶。 系冇错，咁咧就其实最惊嘅呢个情况，头先讲到认知失调咧，就系、是、你如果你越嚟越习惯做呢件事嘅时候咧，你只系选择性去相信某啲事情，你自己都会出问题，你真系越嚟越系认知失调。咁啊，加上咧，如果每样嘢你都挡咗出去，揾翻一啲所谓呢个唔道歉嘅性格嘅一本欧洲嘅书咧，咁佢就话。是会消磨了人哋对你的信任的基础，而且是增加了冲突矛盾。咁呢个咧，所以任何无论是做行政的领导的政客的，其实都要知咧，某些位置你要褪啊，即系唔需要成日去挡咧，而唔去承担那个可能自己有的一啲带到嚟嘅责任咯。 因为你不断咁样否认呢、这个。 客觀的事實咧，其實會為自己埋下更深的坑噶嘛，即係將來犯的錯機會更大，或者犯的錯嗰個程度嗰個影響會更大。其實對公司又好，對國家又好，其實都係一個不好的現象嚟嘅。即係頭先講知彼。又要知己啦嚇，即係兩樣嘢都要認識，跟住先可以百戰不殆啊嘛，即係先唔會打輸噶嘛。其實孫子兵法呢一句説話，其實應用喺戰爭以外嘅場景，無論你係做生意、做國家經濟、做基礎建設都好，其實你一模一樣嘅，其實你都係需要知道嗰、那個譬如起一條鐵路咁樣，我哋譬如點解會最後會延遲呢？譬如香港起鐵路延遲咁樣啦，咁個理由就係、我掘到個古蹟啊，呢、這個都 OK 啊，呢、這個都可以，即係冇預計到。譬如我個地質好同我哋原本嘅計劃唔同啊，所以我要用多啲時間去處理嗰個地質嘅問題。咁其實呢個就我覺得你做鐵路建設之前，唔係應該先要預估一下，即係香港嘅地質、大概會係呢啲咁嘅情況，要有唔同嘅方案去應對噶嘛。咁所以最後你都係要俾人問責㗎。點解即係你遲咗就係遲咗啦？即係我都可以容許你一個限度，係即係半年咁樣，但係你遲兩年咁樣，你係咪真係會喺個管理上面出咗問題？是不是即係好難推卸呢個責任？你喺管理上邊係即係冇問題嘅。咁而且最後都發現即係好多即係沙中線咁樣，最後發現係一個好有系統性嘅問題，各方面都有問題，又揾到古蹟，又有地質嘅問題，又有偷工減料嘅問題，全部嘢一次過發生，咁好明顯就唔係一個唔好彩，或者唔係一個單一的事件咧，係成個管理系統上邊都出咗問題啦。咁所以就一定要有人，即係冇辦法諉過你呢樣嘢，即係一定要係啊問責落台啦。係 啊， 呢啲咁 有時唔係問責當然，而係佢個諉過本身都成為一個有一個結果嘅一個局勢。我似舉個例，譬如話我認識得某某人，佢就係經常遲到嘅，佢遲親到都有諉過嘅，我係塞車。哦，落雨，或者啱有個人阻住我，咁就唔緊要，你個會是毀果。但係問題喺個朋友圈中遇到約到佢嘅時候咧，佢唔嚟咧，個個都咁講喎，唔得噶啦，佢係常態嚟嘅，遲到係常態，唔遲到先係反常，咁成咗一個即係一個點啊一個特色咯。即係你毀果咗話，問題就我預咗佢啦， 如果 佢有我有識得有兩個才女啊，其中一個才女就絕交啊。因為話一個才女對另一個才女講話，搞錯約你三點鐘，你三點鐘先通知我，我要開始化妝。 啊， 咁誒，呢個都有啲問題。 就嗰個嚟嗰個就好極準時嘅，你聽到佢哇，你約我約你，你三點鐘先化妝喎，咁點？ 咁可能兩個都唔應該做朋友。 即係有啲文化差異，因為我喺美國讀書嘅時候咧就咁嘅，啲南美人咧，佢你約你幾點咧，你就遲兩個鐘去整。 哇 嚇！咁但係如果日本人約你咧，你就要早十分鐘。咁咧，所以如果日本人同南美人之間有個約會嘅，大家要搞清楚先，你個項目真係幾點開始？ 冇錯，同埋對方係咩？ 仲有一個 敬 視到嘅民族，所以你知唔知係印度人啊？ 哦，陣間我哋先再講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剑击队在东京奥运男子花剑团体赛八强39-45不敌俄罗斯奥委会，未能够晋级，将会角逐第五至到八名的名次赛。港队由蔡俊彦打头阵，开局落后0-3之后，连追三剑至平手，到第一节完落后两分。跟住上阵的个人赛金牌得主张家朗力追，帮港队一度反先9-7，不过最终都是被对方多取三分再次落后。之后大师兄张小伦上场，同对方继续拉锯，两队互有领先。俄罗斯奥委会的 波鲁达卓夫兄弟孖生的安顿和基利尔今场都发挥出色，令港队中段一度被拉开八分。港队之后由张家朗和替补上阵的吴乐宏为港队追至一分的差距，赛事再变得紧凑。到最后一节，张家朗再次上阵，但是未能够扭转劣势，最终是以39-45落败。中国圆球选手巩立姣在东京奥运女子圆球决赛夺得金牌，这个是中国田径队今届赛事的首面金牌，亦都是中国代表团今届奥运获得的第22面金牌。巩立姣在决赛六投中最佳成绩是 20.58 米，第四次出战奥运终于夺得金牌。首批合资格市民今日起可以收取首轮2000元电子消费券。朝早在旺角港铁站，有多名市民到公共交通费用补贴领取站，以八达通卡领取消费券。有市民话，由于便利店领取消费券需要排队，所以转到港铁站领取。首轮2000元金额主要用作日常消费，话一日三餐都出街食饭，相信好快用完首轮的金额。亦都有长者话唔识得用其他嘅支付平台，所以选择用八达通领取消费券。佢又话主要购买必需品，又话今次分期派发消费券麻烦，认为对消费冇好大嘅刺激。八达通、Tap and Go、支付宝香港、WeChat Pay HK 同埋唔同嘅商户都分别推出优惠，多间商场消费满指定金额可以换领优惠券或者系艺人嘅海报，亦都有商户推出折扣优惠等。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44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接近200,000宗确诊，新增3名患者死亡，累计2098人不治。南韩新增的确诊个案中，大部分属于社区感染，当中六成几来自首都圈。韩联社报道，虽然单日新增确诊个案跌至1500宗以下，但是周末检测量减少，难以确认疫情受控。而 Delta 变种病毒持续在全国蔓延，加上暑假出行的高峰期来到，单日新增个案仍然可能增加，估计政府会视乎疫情走势再决定是不是进一步加强防疫力度。天气方面，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阿聪同大家讲下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沙咸道北过海和加士居道过海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九龙城有道路工程，现在由城南道通去龙岗道近住太子汇的未命名道路临时封闭，车辆需改道行驶。另外龙翔道都有道路工程，现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的部分慢线临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以及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剑击嘅选手张家朗咧，男子花剑个人赛咧攞到金牌啊！香港剑击队总教练郑少康： 香港系依几年嚟进步好大，以前是当人是偶像，到而家我哋甚至可以战胜你。 花剑全职运动员廖文希： 张家朗系未有得放假住，因为嚟紧全运会，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运动员。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 趁住今年8月1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向前冲！ 晚晚睇国剧830，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领衔主演， 号手就位。 一个年轻士兵蜕变为中国火箭军王牌号手的故事。 我叫夏绝， 新兵连夏绝，世界冠军，你真是超级大佬。 他们这样说，我没说的。 晚晚看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嚟到最後一節廣東廣西，咁啊要首先咧同大家咧提一提下，就係呢個酷熱天氣警告咧係生效嘅，咁仲有紫外線嘅指數咧係8啊，非常之高嘅。咁所以咧今日下晝如果有任何遠足啊、出內旅行啊呢啲咧就要小心個酷熱嘅天氣啦。好，去到最後一節廣東廣西，繼續我哋今日嘅話題就係悔過啊。咁啊有位聽眾都等咗好耐啦，我哋聽個電話先啦，好嘛？ 好， 好係。系早晨， 系你好， 系你好，贵姓啊？ 你好，三位，我姓梁嘅。 啊，梁生系，请讲 下。咁我哋觉得边啲人咧系最中意系毁过于人咧？第一就系一啲极斗自大嘅人啊。 嗯。 咁觉得自己好似头先你都讲过，有啲人唔衰得噶嘛。 系。 咁或者有啲极度系自卑嘅人都会噶喎。 系，冇错。 啊，相即系两个极端人咧， 嗯， 都即系毁过于人嘅， 系 咁样啦。 系啊。 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讲紧，我而家讲紧政客啦吓。而家我發覺大部分嗰啲政客啊，不論中港中外啊，啲渣嘅一啲政客咧，或者政棍咧，即係好似偉國呢，其實你哋頭先講過一個嘅特朗普呢個物體啦嚇，呢、這個都係一個極度中意即係偉國於人，或者其實你睇翻而家我唔好講西方或者東方啦，就算兩方面嘅啲有啲嘅政客，或者啲執政者咧，都好似係毀過於人。 嗯， 呢個係似乎係第一，可能似乎佢意識形態問題啊，為咗國家利益或者民族嘅利益，佢就咁做啦。 係， 另外一種咧，就為咗自己個人嘅利益啦。 嗯， 咁所以我覺得咧，就係話就唔係話一定話邊個國家嘅特別衰。總之就係咪特別中意做呢樣嘢，而係佢係覺得需要維護翻佢國家嘅利益或者尊嚴。嘅一啲嘅或者佢覺得呢一種嘅政策佢係覺得 work 嘅，佢咁做咯。 嗯，冇錯。好，多謝你嘅分享。 Okay, 好，拜拜。 拜拜。 係。咁啊，都有呢個咁嘅講法，就係內心比較敏感啊，或者脆弱嘅人嚟講咧，就難於承受咧嗰個所謂錯誤啊嘅責任嘅。 咁我有樣嘢要補充咧，就話頭先兩點所講咧，要補充就話。自大同埋自卑都係一個同板嘅兩面， 係 啊，唔可以話分咗兩樣，其實係一個同板嘅兩面，亦都因為佢自大，所以佢自卑；因為佢自卑，所以佢自大。其實一種補償， 嗯， 係咪啊？ 嗯， 補償翻 都係極端啦。 呢個我都幾同意，因為自大嘅人咧，佢承受唔到失敗啊嘛，即係佢承受唔到失敗，其實某程度都係一個自卑心嘅。作祟嚟嘅，即係學兩 自信嘅人就會承受到嘛。 係啦，自信啊， 自信同 自大係 唔同 啊。 嗯嗯， 冇錯， 冇自信。 所以有時咧，即係你唔好話政客啦，即係任何喺位高權重嘅人咧，佢都要做一場 show 啊。即係當佢要擺出嚟喺公開喺人哋面前，佢選擇一個乜嘢嘅角色，或者乜嘢啱佢嘅面孔啦，咁咧就你擺定咗咧，佢就唔想喐噶。咁譬如你係由好普通嘅位置突然間升上去做一個好大責任嘅領導咧，佢更加要俾人覺得佢係掂。如果而佢一連串嘅過錯咧，佢就已經要落台嘅。咁但係所以有一種講法就話咧，自己嘅自我價值感比較高嘅人嚟講咧，認錯就比較容易 因為他覺得不會因為一兩個錯誤或者是一些他很清楚事情的原委的錯誤，他承擔了自己就不行了，他不會，他有這個這樣的內心的實力。 還有譬如我本身在那個位置做的時間已經是比較長了，或者我已經是有一個比較穩固，即是用剛才文革授的說法，我的地位已經比較穩固了，我不是剛剛上台，可能呢就對於承認責任不委過給其他人呢就會容易啲，即係譬如麥克爾咁樣，佢做咁多年啦，都就嚟退休啦，係咪？咁我認錯冇乜所謂嘅。但係如果係阿 Boris Johnson， 即係英國首相啦，佢可能佢仲要選噶嘛，仲要選下一屆噶嘛，同埋佢其實上一台都唔係好耐嘅。 係啊，如果好多事啦， 因為佢發生咗咩問題咧？就係佢嗰啲內閣成員唔係好遵守嗰啲嘅隔離啊、檢疫嘅措施咧，其實佢都好維護啲內閣成員嘅喎，唔係好肯。 佢開頭都係咁噶嘛， 唔係肯定錯嘅喎，即係佢可能即係同翻佢本身係唔係再需要選，係咪再需要維係呢、這個政府，其實都真係好有關係，即係同翻文教授嘅方法。如果我已經係即係戴翠怡咁樣，其實戴翠夫人咁啊做咗十幾年嘅時候，覺得冇乜所謂啦。即係戴翠夫人最後都係。頂不順壓力，都是要下台。 是啊，沒錯。不過呢，特別的地方呢，就認錯都需要有個藝術的。即是，有些很輕易地說認錯，其實人家都不收服。有些好多，我最近聽到很多些自己認為犯的錯誤呢，去用種類化來到去化解。就說，譬如，蘇適可能聽到你都覺得好笑。沒錯。我是犯了一個咧，全天下的男人都會犯的錯誤。 呢個 咧就好流行啦嚇。咁啊，或者對方都會話：我不能夠原諒他，我不能夠同佢一起，因為他犯了全天下男人都經常犯的錯誤。咁我哋喺度諗啊，咩嚟嘅咧咁樣？咁咧，如果佢咁樣類型化咗佢咧，就好似話：嘿，呢啲好多人都做的啦。咁啊，唔係好重要嘅啫。我係犯了呢個錯誤，我認啊。咁啊，將佢叫做咧 diminish 咗佢。即係弱化咗佢要做嘅責任， 因為佢咪嚟好多人認錯就會咁講啊！人誰無過，算啦，我認啦咁樣。咁其實嗰句已經就同自己已經即係 淡化咗 佢。所以你話認錯咧，唔係過肯收貨，因為問題睇呢個認錯嘅態度， 誠唔誠懇啊嘛？ 誠唔誠懇啊？譬如我同你講，哇，阿蘇適 ，sorry 咯，嗱個咯字咧就出問題啦。即係好似我係好，係 啊，冇錯。 sorry 咯， 好喎。即係我同意陳老師頭先講個認錯同知錯，其實又係兩個唔同嘅層面嚟嘅。即係認錯咧，只係可能係好門面應付咗件事。知錯嘅意思就即係我其實 係悔改、 深刻嘅反省，我知道喺邊度出到問題，跟住咧，然後係會有一個改進的方案，我之後怎樣不再確保我不再犯同樣的錯誤，這個是知錯，人在錯誤中學習，即是人是很難在錯誤中學習，是，即是偉大的領袖就可以認錯，亦都可以知錯，但是大部分人呢就在心理上面，剛才文教授都說了，可能就是偏向呢推卸了責任，不肯承認， 用認錯來推卸， 認錯都是推卸的一種，係啦，咁所以就嗰個認錯的態度，即係天真傻呢啲認錯的態度。係 啊，其實大家看到的，即係你有冇誠意去認錯啦，同埋有冇信心去認錯啦。 即係首先要知錯先可以顯示到嗰個誠意啊。 係啊， 即係如果你喺個認錯過程裏面你自己都唔檢討唔到嗰個錯喺邊度，即係唔知錯啦。咁你嘅認錯咧，其實就好難可以顯示到一個誠意。就算你有誠意。都難保你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 同埋呢個位過本身咧有一樣問題，就可以延伸到一樣嘢咧，就係嗰個心理係有問題。所以佢變咗點解？我頭先個聽眾講話自大自卑會毀過咧，佢心理嘅問題。心理嘅問題咧，其中一個特色咧就話嗱，好多人話抨擊成日考第一嘅人有問題。但係其實咧另一個極端咧就話成日肥佬嘅人個問題可能仲大。一個例子就是哪裡呢？中國歷史上的王朝，考親試都肥的，但他出身是鹽商家族，即有錢子弟出身的，所以他考試不合格，成日肥呢，變成他發展一種心理上不正常，為什麼他後來發展到殺人如麻，專門殺那些即考得好的人，那些富貴家子弟，或者那些狀元什麼之類的，他殺得很厲害的，全部殺人狂嚟嘅，其實係一種發泄。 王巢是唐朝中后期啦，其实洪秀全啦，即系太平天 又系又系肥佬， 又系一个系屡试不第嘅啊！洪秀全连秀才都唔系添，王巢都应该系秀才。 系系 啊！呢啲我哋教做教育嘅最好啊！咁啊，但系咧亦都有人归咎于真系教育嘅，就话点解啲人道歉咁难？就系、是、如果咧你嗰个成长咧，啲父母啊或者大人好苛刻。苛刻到一发现你的错误呢就真的罚得很紧要，无论严厉的批评体罚指责，其实就会令到细路长大很怕认错，即是很怕被人说他错，因为他的由细到大的条件化呢就知道他会受到羞辱， 条件反射是吧？ 是啊， 是啊，是啊，你無論即都有啲實驗做過啦，即係你俾啲馬騮咁樣，即係佢去搶粒糖，你就揾水射佢。咁咧後來咧就即係不斷換馬騮，後來啲馬騮咧已經你唔會射佢，但係啲馬騮都好驚去掂嗰粒糖，就 係 因為咧我哋知道呢樣嘢咧，你做咗咧就會被有懲罰。咁所以大家就唔願意認錯啦，就因為認錯原來係會受懲罰嘅。咁所以做為人父母或者為人師表呢方面。都需要考慮一下，即係唔係喺教小朋友嘅時候，你係咪應該要教佢哋勇於認錯，跟住勇於改善，而唔係用太多懲罰去對自己嘅小朋友咧？呢、這個我都覺得係，即係我大家都係父母咧，都係值得考慮一下。 係啊，因為教育係個產生嘅後果，你真係唔知嘅。所以有個叫做分蘋果嘅故仔啊。就話一個監獄嘅職犯，佢反省到自己點解會變成一個成日會又要偷嘢啊，要搶嘢之類之類。佢話來自佢阿媽對佢嘅教育。 就話呢個係咪毀過咁樣？ 嚇、啊，都係毀過。毀過嘅問題就話，佢話我阿媽教育俾佢，又話問題就話個蘋果咁就問題就話呢個係有好多大大小小嘅蘋果，咁佢咧就話問阿媽你揀邊個，咁佢就揀依個係揀我最靚嗰個，最中間嗰個最又大又紅嘅蘋果。跟住個媽就問個細佬你呢個係你揀邊個？細佬又揀翻個蘋果。咁然後佢對阿媽講，佢話好啦，我讓個細佬啦，我要個 細啲嘅啦 咁樣。咁而阿媽咧就讚佢乖，你肯讓個細佬自己，所以阿媽就話：我想你要嗰個最靚個蘋果。咁佢後來就發覺到佢學習咗一樣嘢，就叫做咩啊？嗱，本來佢係咪毀過我唔知啊。你而家學咗一樣嘢就話講大話嘅好處，其實佢係想要我最靚。但係問題就講大話話，因為我讓俾個細佬，其實佢唔係真心讓啫。問題就話因為講大話。講大話反而佢係得到嗰個最靚。 啊，利用作為工具啊！ 嚇， 我又諗起阿孔融讓梨呢個 呢個會唔會係一個新嘅閱讀咧？ 孔融讓梨呢個故仔好得意，因為孔融嘅下場其實好慘嘅。如果大家就講翻三國啦，今日講好多歷史，孔融係最後被曹操殺咗噶嘛，因為佢係支持阿曹植。所以最後就冇辦法啦，就即係曹操想扶阿曹丕上去啦，就殺咗孔融。即係但係孔融呢個古仔咧，讓梨咧，即係太過禮讓啊，其實未必有好結果，因為佢個人本身咧，即係我哋好喺中國傳統文化可能係好推崇禮讓，但係當你禮讓到一個程度啊， 係虛偽， 係啊，好虛偽嘅時候咧， 或者唔應該咁樣禮讓， 係啦，咁咧就太過分。 所以是小心的，你知教育會產生什麼後面。 所以有時候我們覺得教育呢，有時候講一個人的故事的時候，不可以只是講他好的方面，其實都要講整個人，那個人的結局是怎樣，他失敗，他最後是不是一個，即是他最後做了什麼，有什麼是我們值得學習的，有什麼是我們不值得學習的。 所以都挺複雜，我們永遠停在孔融讓梨這件事情上面而已嘛。 是 不是看回他下場咁樣？ 就冇講點解佢最後係投降咗俾曹操，跟住俾阿曹操殺埋。 唔係，anyway， 我哋已經問到偉國同你嗰、那個民族文化有關，同你嗰個心理嘅結構有關，同自卑自大有關，同埋另外一樣嘢咧，仲中國文化裏邊咧，佢又容易偉國嘅，因為問題中國文化有一個特別嘅問題，阿蘇叔可以講，就係、是、個面子問題。 哦， 啊，依、這個樣嘢好複雜。 咁其實 認錯就係冇 面子，又唔係淨係中國人嘅，咁即係亞洲文化啦，應該東亞文化會多啲啦。歐洲咧就講交際嘅禮儀，即係歐洲嗰種面子就係、是、即係我哋係同樣嘅階級，就要用翻一個階級嘅禮儀去互相相處啊嘛。即係都同其實同中國儒家嗰個禮咧，即係其實都好有 一啲關係， 好有關係。即係點解皇帝我哋唔可以諱過於父，唔可以諱過於君，咁就係因為佢哋係老闆，我哋即中國人有一個咁嘅傳統文化嘅嘛，即係點解後來原本係講嗜好咁樣，即係皇帝死咗之後或者君主死咗之後，我哋要俾翻個花名佢，係評論咗係評論佢一生嘅功過噶嘛。咁喺周朝嘅時候咧，啲嗜好咧都幾好嘅，即係保持翻呢個傳統，即係有好有唔好啦嚇。咁但係去到後來咧，即係去到其實宋朝之後都基本上係咁噶啦，除非你係最後一個皇帝啦，如果唔係你嘅嗜好咧，基本上都係好嘅字，就唔會有唔好嘅字噶嘛。因為我哋要幫我哋嘅老闆或者我哋先人維持一個好嘅名聲，明明佢做得好差，你最後你都要神不以君，父不以子咁樣，即係唔可以將個責任咧委過於呢個父母或者係支持君上嘅，就要自己。 但係咧，委過於父母就係經常發生嘅事。阿爸阿媽嘅錯咧係好容易講啊嚇。咁啊，但係我講翻一個文化上嘅差異咧，就係我哋中國人講委過咧，好多時覺得個過失係同道德係有關係，即係特別喺儒家嘅文化嚇。咁咧即係話你啊唔夠忠誠啊，或者你係即係出賣啊等等啦。咁啊，但係如果喺外邊講責任感咧，譬如喺歐美地方係講嘅制度啊嘅，即係嗰個技術嘅問題啊，或者係你處理嘅程序嘅問題啊，即係呢一類咧就係係咪你嘅權責啊就多啲嘅嚇。 即係東方著重道德。西方就重 我唔想太大咁样讲，但系我哋嘅习惯好多时个委过内容咧，都会指涉呢样嘢。就算你写历史，司马迁写历史，佢其实好多都讲到有道德嘅问题嘅。呢个就系我哋嘅特点。 嗱，如果心理上有问题咧，或者一个精神有问题咧，其实委过都有佢个好处嘅。 系。 即係叫做我哋以前未呢條集講過，咪叫阿 Q 精神嘅，都係一個委過文化。 係啊，老實 老實。咁你問題，你委過咗人，你至少有個好處就自我感覺 良好。自我感覺好啲， 自我感覺良好就變咗個心理比較趨向健康。 即係心理健康。 喺度醫療啊，你委過變咗係一種心理治療。 喂，如果係咁，逃避現實都係一個好有用嘅方式嚟㗎。 咁。都要睇下你係咩情況，因為唔係每個人咧有能力改變自己嘅外在環境加諸喺你身上嘅一個情況啊嘛，即係可能後生嘅時候你大家覺得仲有希望咧，努力可以工作可能改善生活，但係人到咗某一個年紀，你明白到其實我呢世人基本上都係咁上下噶啦，即係冇可能再改善咁。委過於呢個天啦，即係社會嘅錯， 或者八字啊、紫微斗數 啊，你不要你過度自責啊，成日唔委過，要自己孭飛，過度自責係好容易衍生咗依個抑鬱病。 係啊，阿陳日飛，我有個朋友咧，當佢成日遲到嘅時候，佢俾我哋嘅解釋咧就話：，我嘅盤啊，我命盤咧有陀螺零星啊，講到明真係會遲到噶啦，咁啊，咁啊，大家都 推咗 都要繼續鬧嘅，大家繼續鬧。 即係命犯天煞孤星咁樣，我都係孤獨中老，揾唔到女朋友都係都係命嘅問題。 咁啊，嗰啲就唔係一定毀過嘅，係啦，你講講首歌。 好，咁咧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都想聽翻首歌，咁咧就係許廷鏗嘅。一個叫無力感，咁委過其實係咪同呢個入無力感其實好有關係？即係頭先阿岑老師講得好啱啊！即係自己覺得唉冇辦法啦，咁所以委過咧都係對精神健康有幫助。 係， 咁希望第二個仲有下星期一，我哋都要講翻。下星期一咧就有阿馬鼎盛啦、馬恩慈啦，同埋阿余宇信三位主持咧幫我哋講啊最後嘅公社化村莊呢個題目。 最後嘅 公社化村莊， OK， 咁應該係 以色列， 係馬老師好熟嘅題目嘅， 係非常熟嘅題目。不過今日咧，我哋未掂到個話題咧，因為比較 長同埋難講啲咧，同偉哥有關係嘅咧，就係話啊，我哋點樣同嗰啲咧從來都唔認錯嘅人相處咧？咁樣即係忍佢啊，亦或係點樣樣咧？即係正如頭先蘇適話咧，啊都咁上下啦，即係改都改唔到咁多噶啦，咁係 啦， 你真係咁樣接受咗啊？ 佢哋嘅口號就話。對任何人都零容忍，但對自己就是千度萬度容忍，即係除咗佢自己。 成功人士就倒轉係嘛，即係律己以嚴，待人以寬。 咁我就明白點解我哋應該要播許廷鏗呢首無力感啊！即、就、係、是、對待呢啲人，我哋都係有一種好強嘅無力感。但係先檢討自己先嚇。好，咁啊，希望大家有個愉快嘅星期天。不過咧係酷熱天氣警告，請大家留心。下個星期見， 拜拜。 拜拜。 是刺痛，炽热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愿望望极未寻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追不走，躯体沾满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是受。你站在最后，如出走，身处死角逃不走，走遍低处无出口，只有这伤口和身边每段苦求，齐出手，早个高势来坚守，跟我一搏无退后，转眼会失手，才必须要拯救。不需精美刺绣，就是心血耗尽，但断粮绝后，同屹立在最后。来交出失失的难受，同为着活着并肩底。